岁月无聊，我经历犯的错，记忆。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出已虚掩，

放弃刚好。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

经典九六九，生活最最有料。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距离除夕夜还有两天的时间，请问你在回家路上还好吗？盼来盼去，终于盼到了假期。即使是放假，在这个路上啊，依然是有人觉得非常的酸爽。据初步的预测，今年全国春运旅客的发送量接近了30亿人次，这相当于小半个地球的人口大迁移。十几个抢票软件齐开，12306也是刷到手抽筋，甚至忍着肉疼买了高价机票。好在也是终于一票到手，握到了回家的车票，想想呢也就等于是握住了安全感。不过还是要再次友情提醒大家，春节的客流量非常的大，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回家。其实我们逃得过春运，但是很多年轻人依然在回家之后逃不了逼婚大关。不知道你准备好应对家里长辈们语言的炮轰了吗？前几年还在被试探有没有早恋的你，今年回去可能就会被逼婚了。这一腔的爱恨情仇被七大姑八大姨一句还不是为了你好瞬间噎回去。他们的功力非常的强劲，而且战斗力很持久，车轮战能从年前催到年尾，所以这回去的路上一定要记得准备好台词应对逼婚。除了春运高峰和逼婚之外，走亲访友轮番拜年当然是少不了发红包。到了被叫叔叔阿姨的年纪，这发红包啊是想躲也躲不掉。辛苦一年的血汗钱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过年好当中可能会瞬间打水漂哦。除此之外，还有扎堆的同学聚会和一场场的婚礼要参加，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过年回家的严峻考验。马不停蹄的赶场子，可能喝完上半场还有下半场，不过聚会的时候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尤其是过年这酒驾还是应该避免的。说了这么多，即使回家还有一堆事儿在等着你，但依然拉不住你已经起飞的心。放假号角一吹响，就赶紧回家吧，毕竟只有合家团圆的年夜饭才能够安慰一颗奔波的心。 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多了一份安全，也多了一份牵挂。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记得向铁路侠默默致敬，下车时别忘了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Thank you. 此刻唯一你相伴。